组号称今届死亡之组。在巴塞呼风唤雨的阿根廷球王美斯，在国家队好像硬是争啲。格仔兵团克罗地亚波衫有啲似骑士嘅，唔知可唔可以一马当先呢？尼日利亚有超霸英嘅外号，沉寂咗一排，今届唔知会唔会飞得起？仲有欧国杯冰岛带嚟最大惊喜，会唔会有边个强队因佢而死呢？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嗱，嚟到第四集嘅世界杯特辑，终于到小弟嘅爱队出场啦！噔噔噔噔，就系、是、阿根廷啦。身处 D 组嘅阿根廷，面对嘅有，我最痛恨嘅 MJ。有 MJ 的爱队冰岛，有 MJ 最喜欢帮人搞移民的地方克罗地亚，有 MJ 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还有 MJ 梦想老婆的国籍尼日利亚。今集同大家一一分析下。我是网络新闻者阿 Win。 到我讲啦，世界杯 D 组啊，哇，有我最喜欢的，又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球王美斯的阿根廷啦，有格仔兵团我好欣赏克罗地亚，有一个名好冰冷但是有热情如火的冰岛，还有非洲超霸英尼日利亚。好啦，我哋三个各自讲完啦，我哋又开波啦。我是最靓仔的白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网络 生还者，大家好。 又系我哋嘅世杯特辑啊！世界杯特辑咧做咗三节噶啦 ，A 组、B 组、C 组讲完，今次讲 D 组，终于咧由我哋三个人齐人，喂，齐脚开波啦，喂！ 系三个人最适合，唔系斗地主咩？ 唔系嘅，踢波都 OK 嘅。 三个人点样踢波？ 两个人就喺度一个攻一个防守，一个就守到无人咁样。 OK， 你中阿根廷咩？ 都 OK 嘅， 我先未听过啊。 唔系三个人。 未知咩傻傻地， 三个人讲波 OK 嘅。咁咧，我哋而家之前做嗰啲球会，之前做嗰啲分组咧，都系有啲强弱悬殊啊。今届即系呢一个死亡之组咧，就系落喺今日讲呢个组别啦，就系 D 组， 比较实力会系相对啊， 旗鼓相当啊，叫做 接近少少啦， 都好死啫，系嘛。 咁今届真系冇咩死亡之组， 系啦，即系都有人咁讲，冇传统上嘅死亡之组。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样睇咧，呢一个组别咧，系算系最有嗰个悬念啊，即系最难去讲边一队系稳进出线。譬如我哋先讲今日嘅主角啦，阿根廷啦咁样，唔识波人都会识美斯噶啦，应该。咁究竟呢队波系咪真系咁劲咧？ 其实由呢个80年代开始，即系睇唔知点解白旗会质疑我话点解中唔点质疑我系咪中意阿根廷，即系我。第一次睇嘅世界杯，我印象好深刻就系无线转直播嘅86年世界杯， 哇！ 阿根廷队系啊，你哋都未出世， 我未投胎啫嘛， 都未死，上一世都未死， 彩色啊部电视， 彩色嘅。咁但系当其时嘅直播系有广告嘅。即系喺直播期间会有播广告嘅，咁我唔记得第一场睇嘅阿根廷对呢个嘅西德嘅决赛， 决赛你冇睇英格兰啊？ 冇睇，嗰阵冇睇。嗰人几岁？ 就算冇睇世界杯嘅朋友咧， 后面当然有睇翻啦， 都会记得嗰个画面咧，就系86年世界杯头先阿 Win 讲嗰个咧，就系即系呢个马拉多纳嘅上帝之手，同埋一个扭20个英格兰球员嘅经嗰个经典经典入球， 有10个就喺墙边嘅未出嚟。 系啦，唔系佢将一个人扭过咗几次嘛，咁一个扭20个咯。咁嗰呢两个经典入球咧，都系喺四强啊，好似系对英格兰嘅时候产生， 八强 对英格兰嘅时候产生嘅。 系呢场系好经典嘅，亦都当其时。好传奇，86年嘅时候，马拉多纳就佢哇咁肥都识踢波嘅。 其实佢对西德呢场真系都系经典啦，和拉又有波入过嘢啦。 呢场波就系3-2 三比二。 我唔记得由当刻开始啦，咁啊中意阿根廷嘅，直至到即系呢几年阿根廷就俾人改咗名叫做阿根廷啦，就几年 蛇攞亚军 系啦，连续嘅世界杯又好或者美洲杯又好啦，都系亚军。 咁亚军都唔曳嘅， 但系人哋众人嘅焦点都只会落喺冠军身上。 因为咧，阿根廷嚟讲咧。是马洛多纳之后最好波嗰个美斯啦，依家其实个个都期望佢点都攞翻次世界杯啦，个啲球王嚟噶，依家就 咁啊！18年嘅世界杯，而家美斯之外有啲咩人系值得去大家留意一下咧？ 其实阿根廷真系多噶， 多嗱，祖云达斯嘅希古恩啦， 希古恩好似系淡出噶啦。 其实咧嗱， 未必入选， 其实应该咁讲，阿根廷嚟讲咧，佢前锋咧。 或者好嘅前锋咧，依家大扎嘅 系阿古路啦， 美斯、阿古路、希古恩，或者新少少嘅 大巴拿， 或者国际米兰阿伊卡迪，系啦，其实都系即系绝对系有级数嘅。我以下讲呢几个 系 啦，咁但系问题咧，佢点样去用？因为咧，其实佢世界阿根廷打外围赛咧，系差啲同我外对意大利一样咧，系阴沟去翻船， 系啊系啊，争少少嘅啫， 即系争少少死噶啦，阿根廷。 系，我仲记得去到尾声咧，我当其时我哋自己嘅群组里面都有讲，阿根廷会唔会出局咧？因为佢最后一场咧，佢好似其实佢尾二嗰场咧，佢都系赢唔到嘅，佢系打和秘鲁嘅。咁但系其他队伍失分，令到佢有一个机会，就 系 只要最尾嗰场赢就可以啦。 系啦，同埋一个现象走出嚟咧，就系头先咧，我哋就喺度数，哇，有唔知几多个劲前锋啊，好犀利啊！其实依扎前锋净系得美斯一个系发挥到嘅啫，整个外围赛过程，系啊，你例如希古恩点劲点劲喺意甲，佢成个外围赛入一球嘅， 即系好多嘅球，好多嘅球星啦，呢啲球星。 古路咧就直情消失咗咁，喺场开个场度。 喺嗰个国家队个表现都唔似喺球会咁巴闭。 系啊，其实近呢几年都系咁，阿根廷好特别啦，即系佢系我谂直由2010年。世界杯开始，佢已经开始系好多唔同嘅好前锋慢慢涌现出嚟，但系冇一个系真系喺大赛打得好嘅，除咗美斯之外。 美斯都系即系同球会仲有啲距离嘅，虽然话佢算系比较好。我想讲咧呢个前锋嘅组合，头先讲嗰个意大利前锋波罗大巴拿啦，意大利联赛嘅前锋英超嘅前锋阿古路啦，西班牙嘅前锋嘅联赛嘅美斯啦，上一次有呢个组合嘅前锋嗰队咧，即系嗰个系2010年嘅法国。就好大镬啊！又系差唔多咁嘅情况咧。 2010年法国系咩人啊？ 亨里啊，查斯古德啊， 嗰个2002年嚟噶嘛？ 嗰2002年嚟。 即系分咗赛出局嗰个。 系啊系啊， 2002年 嚟嘅。O K， 一场一球不入啊，系啊，小组出局啊。 系嗰阵时就亨里、查斯古德 三大联赛嘅射手， 韦托特嚟啊， 系啦。三大联赛嘅射手，2002年咩？ 零二 ，OK， 三大联赛射手，但系咧就一球都入唔到。 系啦，佢卫冕系第一个卫冕冠军分组赛出局， 系啊，分组赛出局，系啦。咁啊，所以我有啲担心阿根廷咧，今届都会重蹈呢个覆辙。 其实咧有一样嘢可能系类似嘅，2002年嗰阵时咧，点解咁多个哇咁多个劲前锋喺度，你就亨利同查斯古特都吓死你啦。点解分组赛出局咧？嗰阵时其中一个关键，斯丹伤咗。即系个中场嘅 key man 啊，伤冇咗啊！嗱，点解会话同呢次阿根廷似咧？阿根廷咧又系咧近两届嘅世界杯咧，其实讲紧咧佢中场冇一个 key man 啦，2010年、2014年，其实佢冇一个中场可以控制得住队波，控制得住个绝， 真系估唔到喎！以前系麦当娜啦，跟住系奥迪加，跟住列基美啦，今时今日嘅阿根廷咧。是缺乏防中缺乏攻中的。 是 啊。 即甚至有华朗其实都不是说打得特别好打大赛，但是华朗的级数已经是完全完胜了。完胜了 有一段时间一个叫艾玛的 AIMAR 的都是。 都不得。 当年都不得的了。 跟着先要重召返你机尾出来。 是但是现在连艾玛的级数的攻中都。 其实奥迪加都不是说特别犀利，但奥迪加都比现在一代那些攻中好。 现在呢他那个阿根廷的中场如果讲是即靠创造力，是不是真的只是靠迪马利亚？ 其实是靠，其实上届都是的，即是14年的时候都是的。因为迪马其实他上届入到世界杯决赛，他其实他靠后面塞晒了后面手，咁跟住靠迪马利亚做突破，跟住靠美斯一个箍波，即系同埋创造机会。其实美斯上届14年的世界杯是有少少。是拱咗落去少少似西班牙恩尼斯达嗰啲，我嗰阵时话佢恩尼斯达加沙维加美斯啊嘛， 咁劲，但系踢得好麻麻嘅啫。虽然入到决赛，但我记得佢好多场都系即系小胜一球啊，系啊，就算面对住伊朗啊嗰啲咁样，都系一球咁样嘅。 系啦，佢因为中场冇个 key man， 嗱，佢今届咧佢隐忧又继续喺度嘅啫。 不过我会觉得最大隐忧始终都系个后防，因为你譬如好似阿根廷嘅龙门啦，我相信无意外又是曼联的后备龙门 罗美路，咁跟住其他嗰后嗰啲后防嘅主力，讲紧嘅系喺曼联未必有一出嘅洛河啦，或者亦做卢祖啦。咁啊，奥达文迪亦都唔系话金宾尼嗰啲伤咗喺曼城都未必即系必然。 都算今届大熟大勇嘅， 奥达文迪好啲嘅，佢仲用依家啱啱转咗去大陆踢嘅马斯查兰奴啦。 嗱，依半年嘅马斯查兰奴喺中超唔知会唔会天上人间啊？搞到即系唔识踢波或者脚软。 未必嘅，咁保連奴喺中超都好好地啊！ 所以咧，反而咧，我會提出一個咧，阿根廷即係當然美斯啊，或者迪馬利亞好重要嘅。阿古魯其實未必有得正選嘅，其實即係雖然佢個名真係好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係關鍵人物咧，就係一個比較陌生嘅名字，就係打 AC 米蘭嘅碧基亞。打依家呢個年代打 AC 米蘭係好陌生嘅啦，大家 小睇啊，真係。 因為佢碧基亞咧，佢其實都一把年紀噶啦，即係32歲啦。咁咧，但係咧，佢喺无论喺拉素年代啦，或者依家 AC 米兰买佢翻嚟个目的系咩咧？就佢就系要一个中场嘅 key man， 可以 hold 住个波转方向控制节奏。其实阿根廷咧，佢系争一个依个位而有级数嘅人嘅，即系其实 佢似边个啊？佢似谢拉特。 佢其实唔似谢拉特系相对嚟讲 aggressive 啲嘅。 即系咁，碧基亚似边个啊？ 碧基亚其实咧。我讲个渣少少咯，有少少似卡瑞克嘅踢法，系啦，卡瑞克嘅踢法，又或者咁讲，我讲一个阿根廷嘅经典中场啦，其实系一个超级弱化版嘅当道。 哦，列当道劲好多咁样。 列当道系防中嚟嘅，算系。 其实碧基亚佢个位都系射防中嘅，但系列当道咧都系射防中，但系列当道其实佢唔系做防守嘅。列当道其实系即系嗰个年代去计咧，其实系依家曼城主帅哥迪奥拿个位，即系佢喺中场去派牌啊，控制节奏、啊。 一个皇马，一个巴塞咯。 系啦，冇错啦， 啱啱嗰段时间。 咁估计佢嘅呢个重要性都唔会低嘅，因为佢嘅喺外围赛出场嘅次数咧，只系会低过罗美路啊、马斯。查奴呢啲嘅老大哥嘅啫， 咁啊，讲咗咁多阿根廷啦，或者最后做阿根廷嘅总结啦，咁啊，首名出线就应该如无意外嘅 ，no， 系嗱，好嗱， 咦有意义喎， 嗱咁咧我就唔总结阿根廷住啦，我讲一讲咧，我成日啱啱我 你嘅爱队啦， 其实爱队爱第二大利大宝，今届世界杯 唔系要插一句，如果要总结咧，我俾一句佢先，即系阿根廷咧，虽然球星如云啊，系似强实弱啊，即系佢其实一定系冇呢班球星，如果即系成日都系啊，如果有睇开波嗰啲都知，一加一十一个球员加埋唔系等于11，阿根廷就系一个最佳嘅例子嚟噶啦。佢哋加埋绝对唔等于 冇 teamwork 咯。 系啊，千祈唔好俾佢嘅名气系呃到，尤其是而家喺死亡之组睇埋佢其他三位对手。 我认同 MJ 啊，佢有少少咧，佢阵容唔得平衡啊。佢系唔得情啊！ 磨合系好差啊，成个球队加埋。 所以我讲咧，有机会挑战首名咧， 系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咧，我开麦前咧，我又同两位主持讲咧，我睇好今届克罗地亚咧系入到八强至少入到八强。 嗱，克罗地亚佢因为始终系即系南斯拉夫嗰度即系分裂啦，咁啊东欧咧嗰啲艺术色彩比较浓厚啊。你觉得佢成班人咧？我觉得啊，我自己都系觉得 波衫几靓嘅。 波衫靓之外咧，佢哋嗰啲球员咧踢出嚟咧，都有嗰种艺术嘅气质喺入边噶，好有好高技术嘅一班人嚟噶。 其实咧，我绝对同意 MJ 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克罗地亚点解会咁中意啦？睇唔睇好我都唔系太敢讲，但我中意就系咧。佢今届系有个我相信仅次西班牙嘅黄金中场。 摩迪啦、 啊，拉基迪石啦、 啊，系啦，基本上 即系巴塞嘅中场同皇马中场都喺度啦，再夹祖云达斯嘅比利 佢同阿根廷有个反差嘅，阿根廷咧佢牌面好劲，但系唔得均衡嘅，但克罗地亚条中场咧，佢名气咧就未必有阿根廷炸前锋咁大，但系咧。克罗地亚嗰个中场线咧系好平衡嘅， 系 即系嗱，佢真系做波或者控制晒成个场波嘅节奏，摩迪啦，有一啲或者即系上稍微 boss to boss 啲嘅，即系进攻守兼备嘅所谓拉杰迪啦，但巴塞罗那呢个成日俾人闹，但系其实佢有好大作用嘅， 喺国家队有另外一回事 嘅，系啦，咁仲有另外一个防中就系打弗兰天拿嘅巴迪积。 系巴迪即我哋真系少睇啊！佢系点嘅球员呢 一个比较硬朗嘅，即系中锋硬朗，一个偏向防中嘅球员嚟嘅。 系 系啦，咁即系都系硬朗系可以喺控，即系喺中场夹到波啊，即系撑到波啦。 然后仲有曼联都睇中过嘅比利石，或者皇马摩迪嘅队友高华石啊。 其实咧系2017年啊，即系2017年咧国际米兰咧。比利石咧就打国际米兰嘅，咁头先 MJ 有提过啦，曼联都睇中佢啊，好犀利啊！咁咧其实咧， 2017年入面呢，国际米兰嘅阿根廷前锋呢，伊卡迪呢，其实入好多波嘅。 嗯。 其实好多波呢就係、是、 都系佢做出嚟。 佢做出嚟㗎啦。即係佢成日落底呢，爆落底或者技术落底，跟住呢跟住放个地波，伊卡迪就食㗎啦就。 係。 即係 MJ 打嗰个位都入球。 嗱有好嘅即係创造性，即係个输送呢系要源源不绝。咁前锋嗰度呢，佢哋有冇咁样嘅能力去攻城拔寨咁样呢？ 嗱前锋呢佢有一个 文迪 比较出名、啊， 文迪苏杰嗱，其实文迪苏杰咧就并非一个好锐利嘅前锋， 系， 但系文迪苏杰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咧就好勤力， 嗯， 系啦就好勤力，佢基本上咧佢系咩位都打得嘅，佢系就冇话咩位都打得嘅、啊， 守门员唔得， 即系系啦守门员唔得、 啊，都打得好唔好咁解 其实佢啱啱过咗去2017年嘅时候咧， 系， 佢系打左中场多过打前锋嘅 ，O K， 打先，因为佢系睇 就希古恩。 第一就欺滚，第二就系咧睇中咗佢咧嗰个防守能力，即系佢一个前锋，即系其实个情况有少少似嗰阵时利物浦嘅古迪特、古治啫， 或者而家费明奴咯，都系防守强， 即系愿意牺牲自己制造啲机会俾队友。 系啊，同埋佢系一个非常之顶级嘅柱凳式前锋， 因为 佢打翻前即系、就是、最前嗰个位嘅时候。 所以喺附加赛嘅时候咧，入波咧都唔系靠啲前锋嘅，都系阿摩迪入，但系咧就系啲前锋咧帮佢做一个掩护，跟住俾阿摩迪入波连梅开三度咁样。去成为成功攞到呢一个嘅决赛周嘅入场 段段有啦，用我哋嘅讲法，即系呢队嘅克罗。 但系就算系唔计文迪苏杰咧，佢另外嗰两个前锋咧，其实都有佢嘅能力嘅，即系其实都可以信赖嘅。 但系状态可能比较差啲嘅。 吓、 例如卡拉马力咧，佢系打霍芬咸嘅，但系其实并即唔系一啲高产前锋嚟嘅。 O、okay、 K， 卡连力咧。其实之前全国英超甚至中超嘅球队买佢好有骨气，佢话、哎、我 系 要踢波又唔要钱嘅。 系 咁，但系咧佢今届仲 AC 米兰， 系 佢系 有冇正选咧？ 有正选，但系不停有正选，但系不停俾人闹，不停入唔到。 哦 ，OK， 所以 AC 有一段时间个战绩好曳。 系啦， 但系佢啲国家队咧，嗰个效率就唔错嘅，即系还可以嘅， 还可以嘅。可能呢啲球员咧，打国家队咧，又变翻第二个人嘅，尤其是个中场输送咁犀利咧。 嗯， 然后后防有阿 Win 嘅外将、 啊，外将、啊 啊、MJ 师傅卢夫拿。 但系咧，佢去到国家队咧，又另外一回事嚟 嘅。其实真系始终一个团体嘅活动嚟嘅，足球。 即系佢系真系稳阵嘅国家队度。 以前喺沙姆顿都好稳阵，即系始终一个团体嘅活动嚟嘅，即系睇一个领队点样发挥咯。 系咯，我哋讲咗咁多阿根廷啦，可能 系啦， 我哋俾翻少少时间， 大概两秒得啦，你啊应该， 你啊同冰岛啦， 咁讲冰岛先啦， 冰岛先，我都想讲冰岛。 M J 爱队嚟嘅， 冰岛咧，我系好羡慕佢哋一个国家嚟嘅，即系咧， 你讲用移民嘅角度定系用踢波嘅角度？ 两个佢都系，即系佢其实好少人啫嘛，卅几万人，但系咧 少过沙田， 我都。而家同大埔差唔多啦，即系我到而家仲系好记得佢哋咧，我系真系睇到喊噶，即系佢哋嗰种佢哋喺球迷嗰度球场嗰度咧，佢都唔系好多人嘅，但系个声势喺呢都唔会输嘅。咁就算系欧洲国家杯佢出局啦，输4-0出局嘅好似，咁但 法国 系啦，但系嗰啲球迷一定都唔会话有啲乜嘢嘅 challenge， 都系支持佢到尾， 赢咗啦，小组出线。 咁同埋佢哋嘅维京斯敲啊好出名啦，即系好影响到世界嘅球坛。咁虽然佢哋系即系可能牌面上咧系弱过好多嘅对手，但系佢哋嗰种斗志踢出嚟嗰种感觉咧系震撼嗰种人心、嗯、 但系咧值得一提咧就系咧，冰岛咧系今届嘅世界杯外围赛咧系赢过克罗地亚嘅， 系佢同组啊，系啊，冤家路窄啊。 系其实冰岛呢啲踢法咧系几虾啲即系技术型嘅球队嘅，佢嗰种咧好有斗志啊，好有冲击力啊！嗰种踢法咧，睇欧洲国家杯好深刻印象啦、啊，大家。 其实睇欧洲国家杯睇嘅冰岛咧，最深印象就系好怀缅到以前睇嘅英国英超嘅一队足球队温布顿啊，就一有波就斩啊，跟住涌啊涌啊。 佢哋有啲绝技噶，我唔知呢啲绝技咧喺世界杯仲得唔得？佢有啲绝技咧叫做抌架嘅球战术， 手榴弹咯。 手榴弹之余咧，佢系一次过咧有三个人去涌个。点嘅，咁第一个咧就负责顶，跟住顶去第二点或第三点嗰度，咁嗰两个人咧因为已经系早一步准备咗嘛，咁跟住就喺第二、第三点嗰度准备好咗，就即刻射门或者即刻做个助攻出嚟，咁呢一点咧喺欧洲国家杯咧系即系 杀败咗好多嘅球队嘅。咁但係喺世界杯仲得唔得就唔知啦。 但係我相信呢，冰岛应该会比阿根廷或克罗地亚几大麻烦。即係佢一种冲击力踢法。阿根廷同克罗地亚呢，佢后防都不是话真係太好稳阵得好紧要嗰一种。好啦，哎，剩返少少时间讲埋利亚利亚啦，我哋。 利亚利亚 就。有咩好讲利亚利亚呢？ 就正迪利亚利迪迪啦，系咪应该亦做。 利亚呢，其实呢佢哋同阿根廷呢，其实系近嚟都有踢过呢个友谊赛嘅。咁系竟然佢系一个赢嘅一方。 但系友谊赛就作唔到主嘅。 都唔系，都系参考嘅。即系利亚利亚本嚟佢冇理由可以同阿根廷去抗衡㗎嘛。 咁中国利日友谊赛赢到法国。 咁佢系仲要先输喎，跟住系反胜呢、這个阿根廷系4-1定4-2咁样嘅。系啊，咁即系。 印象呢场。 系啦，即系佢嗰个实力呢亦都唔系大家想中咁低嘅。咁譬如话有一啲大牌球会嘅球星啦，仲要系好年轻㗎、有阿仙奴嘅伊和比啦、有呢个李斯特城嘅伊恩拿祖啦，咁仲系比较名气大嘅呢，有非洲足球先生嘅第四名啊，喺车路士踢到而家喺利亚利亚呢就通天老官嚟嘅、叫做域陀摩西斯。 係啦。仲有以前嘅车路士嘅米基尔啦， 而家又喺中超。 不过要注意就系利亚利亚往往去到呢个世界杯嘅32强嘅舞台都系踢得好渣、好差，亦都传过好多假波嘅消息。 嗱，依对利亚利亚咧，反而我想提醒听众啦吓，嗱、佢可能咧今届系唔同咗嘅，因为咧其实近年咧利亚利亚咧佢系做紧啲足球改革。以前咧非洲好多球队，特别系利亚利亚咧， 成立咗廉政公署未先？ 依、這个 唔知啦， 睇住啦。咁咧，因为佢系踢法系比较有个性化啲嘅，好听啲讲句就系、咧比较自我放任嘅，即系啲球员中意点踢系点踢嘅。但系其实近年咧，佢系开始走向啲纪律化嘅，稳守突击呢一种嘅路向去做。咁其实会唔会令到佢整个踢法？即系令个踢法系有改变噶啦，令到佢战绩嗰度有冇影响到咧？都可以值得去谂下嘅，或者留意一下咁样嘅。 同埋而家呢一班非洲球员咧，即系以前咧就净系喺非洲嗰度，即系可能系卖体力啦、卖速度啦。咁而家呢一班非洲球员咧，如果睇翻佢大军嘅名单，虽然而家未出炉，咁但系出炉嗰个你可以想象到咧，其实佢全部都系喺欧洲嗰度去逗留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啊。咁基本上系好熟悉欧洲嗰个战术嘅体系，咁所以咧佢哋系踢翻嗰种即系唔系太似非洲波嗰种战术咧，其实同翻呢一啲嘅欧洲球队去踢咧，其实系唔会系输蚀好多啊。咁所以其实佢哋绝对有机会去重新起飞啊，因为已经沉寂咗咁耐啦。会唔会就系今年最有惊喜嘅非洲球队？因为非洲球队历嚟都带俾我哋好多惊喜噶。 埃及咯，我会睇到。不过嗱，讲翻尼日利亚啦，咁啊喺呢度做个少少嘅呼吁啦。咁我绝如果有可以马会有投注，我绝对会买系第四名咯，即系小组或者两位主持都可以受我嘅。 我其实几想受阿根廷出局噶。 咁啊， 我觉得阿根廷唔会 出局咯。不过受唔受我尼日利亚第四名咧？ 都可以受嘅，因为呢一组咧，佢嘅得意在咧就系四队波，其实1、2、3、4咧，任你点排，其实个可能性都系有嘅。 即系始终足球员嘅都会有可能性。 讲得几废啊！即系都系可以发生。即系譬如利亚利亚头先话友谊赛赢阿根廷啦，咁你话利亚利亚赢克罗地亚、赢冰岛系咪咁难咧？亦都唔系话咁难。咁所以就变咗系好大嘅嗰个争议嘅地方啊。 但系始终如果用实力去论或者论翻过去嘅往绩，而利亚利亚不嬲喺大舞台上面嘅表现，即系始终我系会睇死呢队波咯。 好啊，受你啊，1-1啦。OK， 冇问题。 OK， 好，咁啊，注码收咪先讲。 好，我哋下集讲 E 组啦。下集，好， 攞埋屋企张屋契过嚟先。 下次见，拜拜。